再想唔想睇啲舞啊？想唔想先大声啲？好，我哋加埋我哋最得意嘅 dancer Sunny Boy， 喂 ，Chris， 起音乐唔该。 龙哥啊，得唔得啊？ 真心爱心，信心决心，去分担千星哭哭雨。